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72家文字奇。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话说天下节目，我是阿杰。今天啊，咱们接着讲隋唐的故事。真太子派来假强盗，当李渊遇见秦叔宝，贵夫人庙里生孩子，大和尚装修没搞好。昨天讲到杨广要害李渊，在李渊回太原的途中埋伏下一支人马，假扮成强盗，想得挺好。我们一冲出来，拔出刀，不管男女老幼，就这么一剁，挺快，一会儿就完。可没想到李渊强烈反抗，很不配合。那能配合得了吗？李渊也是马上将军出身，再说这身边带着不少家丁护院，两边啊可就打到一起了。一边是蓄谋已久，一边是突然应战。这打着打着，李渊这边可就被包围了。这些人啊是假扮的强盗，其实是胎里坏宇文述派来的东宫卫士，这是高手中的高手啊。来的时候得了命令，不杀李渊和他的家眷，你们啊就自己死。所以这人人都拼了命了，眼珠啊都是红的。而且这人数又多，几乎是李渊手下的一倍，把李渊和家丁们围在这里边是一顿好打呀。按现在的时间算，打了也快2个多小时了，眼瞅着这天呀可就黑了。李渊一心挂念着家眷，心里着急呀，这可怎么办好啊。正在这个时候，李渊的救星出现了。你说怎么就那么寸呢？秦叔宝和好兄弟樊建威从长安挂号出来，也来到了临潼临山下，正好打这儿经过，就听见这林子中啊喊声震天，杀呀，冲啊，噼啦啪啦，叮咣，气抗气抗气抗气抗啊，哇哇哇哇哇哇哇。心说这是打架呀还是结婚呢？怎么这么热闹啊？秦叔宝跳上高岗，向前一看，只见70-80个强盗围住一队官兵，正掐得热闹。强盗那边是满脸横肉，一身的杀气，官兵那边呢有老有少，显然快支撑不住。秦琼心想，我呀不管怎么样，不管谁对谁不对，先把老人护住，这是没错的，对不对？你们这大小伙子打架怎么打我不管啊，欺负老弱病孺不行，让我遇上了我非管不可。秦叔宝回头对建威说，兄弟你看看，眼下天下大荒，山东河南地方大，一望无际的，有盗贼出没也就算了，现在这京都门外离不到10几里远就有响马杀人，实在是太不像话了。我有意要出手救人，但是有件事需要贤弟你成全。樊建威说，什么事？秦哥你说，我一定照办。那好，这样，贤弟你啊，把这几名军犯先带到山下面去，赶到关外找好住的地方，你等着我。哎，别这样， 这事儿咱们兄弟既然一起遇上了，我就没有扔下你一个人的道理，我怎么能躲了呢？ 哎，你听我说，就这些个小毛贼啊，都不够我一个人打的。可是你别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押送犯人来的，对不对？你说我们兄弟俩都上去打架了，这几个军犯可怎么办呢？还不趁机跑了？ 樊建威一想也是，看了看身边几个军犯，再看了看秦琼，一咬牙，行吧。这么说来，秦哥你保重啊，快去快回，小弟到前面等你。说着话，领着几个军犯就先走了。叔宝暗烟范阳立，提着金简，跨上黄骠马，借山势冲江下来，大喊一声：降马们不得无礼，手放在头上不许动，你家秦大爷我来了。李渊喜出望外，哎呀，可算是有人路见不平啊，做好人好事了。仔细一看，咧嘴儿，怎么呢？就一个人，单枪匹马，这能管什么用啊？那帮子假强盗也没把秦琼放在眼里，还是一个劲儿的围着李渊厮杀，心说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一个不少，我妈还喊我回家吃饭呢，我赶紧加把力气把李渊收拾了好回家。只等秦叔宝冲到了战场上，才有那么一两个人过来招架，想不到没过两招都被打趴下了。这假强盗们一看，哎呦呵，这个厉害呀，这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蚂蚁啃大象，人多力量大，上！纷纷丢下了李渊，转过头来站秦叔宝，舞起这两条剑来，来一个打一个，来两个打一对，加上李渊带着众家丁在身后里外夹攻，把这些假强盗杀的是东躲西跑，南奔北窜，也有的逃入深山里去了，也有的藏在树林子里，有一个跑得慢的被秦琼一剑打下马来，这家丁上来是绳捆索绑带到了李渊的面前。李渊问，你们这帮不开眼的毛贼吃饱撑的是吧？啊，我和你们无冤无仇，你们怎么敢聚集狐群狗党想要害我吗？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朝廷的官员，这还得了？左右给我把他拖下去，头敲碎，腿打折，肋巴骨打骨折。这李渊一激动说话挺押韵啊，把这人给吓得呀是战战兢兢，是连哭带喊，哎呀老爷啊，饶命啊老爷，小人不是强盗，小人是东宫的护卫，奉宇文爷将令，说老爷您和东宫有仇，叫小人们来害您。哎呀，这都是上面差遣，不关小人们的事儿啊，您饶命吧。李渊想了想，心里多少有点明白了，但是表面上不动声色，一派胡言，我与东宫有什么仇？你用这话来搪塞我，无非是想免去一死。好吧，看在你也是平民出身，饶你去吧。这人得了命，回头就跑，一转眼就没影了。李渊看秦琼还在那儿恶狠狠地东张西望，看他那意思还没打够，李渊吩咐手下说，你们快去请那壮士来见我。一个家丁拍马赶到秦琼面前说，家爷请相见。 啊，你们家爷是谁呀？ 啊，是唐公李爷，壮士快去，咱家爷必有重谢。 叔宝听了一个谢字，笑了一笑道， 我也只是路见不平，也不为你家爷，也不图你家的谢。 说罢带转马便向大道走去。李渊远远一看家丁请不来壮士，心想，那我得赶上去谢谢人家呀。于是带紧丝缰，紧随叔宝后面赶过来， 壮士且住马，受我李渊一礼。 秦叔宝不理他，打马往前走。李渊也倔，你不停啊，我就一直跟着你。这眼看着俩人是一前一后都跟出十多里路了，李渊又喊， 前面的壮士，我全家受你活命之恩，便让我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又如何？咱们交个朋友不好吗？ 秦叔宝想，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一会儿遇上了樊建威之后，我的名字还是得被他知道啊。 不如对他说了吧，省得他追赶。回过头来便说道， 李爷不要追赶了，小人姓秦名琼， 连忙把手摆了摆，那意思再见吧您呢，快马加鞭跑了。李渊还想再追，马不行了，打了大半天了，人困马乏，而且是单人独骑，在道上跑，你知道那东宫一伙还有没有余党啊，再冲出来几十人，那可就没办法对付了，所以只能停下。但是刚才风大，没听清楚恩公说叫什么来着，我只听到了一个穷字，又见他摆手，这摆手是不是告诉我他排行老五啊，哦，可能叫穷五。李渊就把穷武这名字记在心里了，心想大恩将来必报，拨马要回去，只见远处尘烟起处，一马飞来。唐公心说，不好了，这伙子贼人又来了，看我一箭射死你得了。李渊轻拽雕弓，嗖就是一箭，那人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了。这时候恰好自己的家眷也赶到了，李渊就和家人说了怎么得到琼武的相救，怎么杀散了贼兵啊。正说着呢，只见几个村庄农户打扮的人来到了唐公马前，哭啼啼地说，敢问这位大老爷，哎呀，不知小人家主何时触犯了老爷，被你射死了，有说法没有啊？ 啊，我没有啊，我什么时候射死了你家主人啊？ 哎呀，就刚才啊，我家主人骑着马，走得正高兴呢，嗖就飞来一箭，我家主人就被射死了，拔下箭来，看到上面有大人您的名字。 李渊心说，坏了，射错了。您看这事儿闹的。连忙解释说，是这么回事啊，刚才呀、啊、我和一帮强盗打架啊，刚打完，突然你家主人飞马而来，我以为是坏人的同党，这才射了他一箭，哎呀，想不到是你家的主人，这事太寸了，这是我的误伤啊。你家主人叫什么名字啊，是何处人呢？ 小人主人乃是潞州二贤庄上人，姓单名道，表字熊忠，在长安卖绸缎回来至此。 哦，原来是这样。哎呀，你看这死者不能复生，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到官府打官司也是个误伤的罪名。你家还有什么人呢？ 还有二员外单通，表字熊信。 哦，那这样吧，你们回家之后啊，对你们家二员外说，我李渊因为狡盗误伤了你家主人，我很后悔，现在啊，我给你们银子50两，把你家主人从后关殓送回家去，等我回家后时，派人到潞州为你家主人登堂吊孝。安慰了一番，众家人心里也没个主意，一听说那好吧，自行收拾了。李渊虽然说是这么说了，事儿呢也过去了，但是这心里啊却十分的过意不去，心情很不好。经过了这些事之后，原来计划今天出关，嘿，是走不出去了。离长安60里之地也没有旅馆什么的，只有一座大寺，名叫永福寺。李渊看自己怕家眷太多，住民宅太扰民了，只好派人到寺中说要暂借寺庙安歇。本寺的住持呢名叫悟空啊，不是那个孙悟空啊，他是12345的悟，悟空。那位说怎么叫这名呢，那书上就这么写的，您多担待吧啊。这悟空大和尚听说怎么着啊，有大官到了，那赶紧的集合啊，庄中擂鼓，聚集众僧，山门外去迎接，然后让人打扫客房，收拾厨房。李渊吩咐家眷车辆暂停寺外，自己进寺来，见了大和尚悟空， 两方面是亲切的握手。悟空大和尚说，没问题，住多久都没问题。两边谈的是很顺利，李渊打发了家眷入住，这就不提了。一切呀都安排好了之后，李渊命人封锁了中门，自己在禅堂里坐着，心里就想了，如果今天遇上的是真强盗，那他们肯定不敢再来了。怕就怕真的是东宫派来的，那么他们一定不肯甘心，说不定还会再回来。于是吩咐众家丁内外巡哨，以防不测。再说那帮子人被李渊和秦琼打的是落花流水，有往东边跑的，有往西边奔的，好不容易在大山沟子里边聚齐了，抹去粉末，改换装束，等到了晚上才偷偷回了城。太子还等着呢，心想这次一定成功，我派了这么多人去还有失败的道理吗？谁知道自己那帮人回来的时候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哎呀太子，我们回来了，你们这是怎么了啊？回太子的话，我们在山里埋伏，等李渊过来的时候我们一拥而上，本来挺好挺顺利，谁知道突然不知从哪儿冒出来一个武林高手，我们都打不过他就失败了。你们这么多人打不过一个人吗？是，其实也不是打不过他，关键是他使暗器，这暗器太厉害了，什么飞镖啊、铅球啊、导弹呀、都有啊，导弹，对，都有。宇文述在旁边说，你们别胡说八道了，我问你们，再派你们去一次你们敢不敢去啊？家丁想了想说，要我们再去也行，但是您得答应我们一条件。什么条件？您给我们10万精兵。太子说了，玩去，对付一个人要10万精兵干嘛呀？啊，你们抓弼马温是怎么着？这算算时间，再想偷袭时间也赶不上了。您想啊，那时候没有汽车摩托车啊，60里地得走多长时间呢？而且啊，这胎里坏宇文述和太子这一计不成，自己也觉得没什么意思，心说幸好李渊不知道这些人是我派的，要不然啊那就成笑话了。其实手下早就把实话都说了，手下那些人也能编，旁边啊还吹呢，说自己杀伤了李渊多少家丁，杀得李渊如何如何狼狈。太子听完了心里也觉得挺解气，就把这事儿啊放一边了。咱们再说回李渊，成了惊弓之鸟了，半夜不敢睡觉，就在房间里边挑灯看书，做到2更时候觉得有些困了，伸懒腰，正伸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门外有人砸门，声啊还特别大，砰砰砰砰砰砰。李渊险些没岔了气儿，谁呀？老爷，老爷您快来。李渊心说怎么了，急忙打开房门出去，门外的家丁禀报说，老爷大喜，夫人分娩了。咱们昨天说了，李渊的夫人怀有身孕，临行之前呀曾经跟李渊说，你看我这样能不能晚几天走？李渊说不行，再不走太子非得宰了我不可，咱们强行上路。走到这儿，因为途中有强人阻截，夫人啊被这么一吓，走的也是急了点，遂至分娩。好在母子平安呢，唐公放了心。这时候是仁寿元年8月16日子时，挨到天亮，李渊进殿找来住持悟空大和尚。悟空很高兴，觉得这事儿挺新鲜，心说你看我这寺院里啊很少有人来，现在不但有大官驾到，而且又出了这样的喜事，心里很高兴，带着僧人们一起来给李渊贺喜。李渊说，寄居跪地污秽了清净道场，实在是不好意思，让手下家丁拿来银子10两交给悟空，请大师多买陈坛，我这儿啊给您香油钱。完了之后又和大和尚商量，

在全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但在白色恐怖下，李大钊的遗体却无法安葬，只能暂错在宣武门外的浙寺，这一停就是六年，而这也成为妻子赵任兰压在心头上一块异常沉重的大石。 我爷爷的生活特别节俭，一直是节衣缩食，他就义后只有1块钱的生活费用，这样呢，我爷爷的那个入葬就绝对不可能。 1933年，赵任兰求助于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带头向社会各界发起为李大钊公葬募捐活动。 我们党的北方组织啊，得到了你要公葬李大钊的这个消息以后呢，决定发动一次群众性的悼念活动，来祭奠烈士，伸张正义。 4月23日上午9点半，李大钊的灵柩从浙寺启程，前往20公里之外的万安公墓，但送殡活动遭到国民党军警阻挠，于是公祭活动演变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示威。直到黄昏时分，送殡队伍终于到达万安公墓。 送葬的队伍啊，在行进的过程中，那么出现了一辆这个骡车，后来才发现，那么这个骡车上驮着我们地下党组织专门为李大钊同志冒险刻制的一块墓碑。 墓碑署名北平市民革命各团体，背面是碑文：李大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忠实最坚决的信徒，曾于1921年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运动，并且实际领导北方工农劳苦群众，为他们本身利益和整个阶级利益而斗争。为避免遭到破坏，墓碑没有竖立于烈士墓前，而是作为墓志铭陪伴着烈士英灵，直到1983年李大钊烈士陵园修建之际，才得以重见天日。公葬完1个多月后，赵任兰溘然长逝，与李大钊合葬在一起，完成了他最后的遗愿。两墓相伴而立，刘半农题写了碑碣，碑碣上仅有姓名、籍贯、生卒年月日、年龄和5个遗孤姓名。 刘半农先生自己解释说，某年某月某日死，不用某年某月某日卒。用这个死啊，不用卒的原因是什么？用死表示啊，这个人是死于非命或者是暴力，也以此来表达对军阀的这种控诉和抗议。 1982年，中共中央决定在万安公墓修建李大钊烈士陵园，纪念碑的正面镌刻着邓小平同志题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同志曾这样评价：“李大钊同志开创的伟大事业和留下的思想遗产，永远不可磨灭。他播撒的革命种子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更加感受到李大钊同志历史眼光的深邃和思想价值的珍贵，更加感受到他革命精神的崇高和人格力量的伟大。墓碑有形，镌刻着后世的敬仰与怀念，生得伟岸不屈，死得慷慨无悔。墓碑无形，矗立于历史的风云与莽原，远望的是清风般飞起的粗布衣襟，矗立的是烈烈不倒的那面赤旗。